大家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五期，如何全身一体化。今天呢，我又邀请到我们中国人民老朋友大白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大家好。 OK，北京时间2017年4月7号的凌晨0点呢，我跟大白老师去看了攻壳机动队这个电影的在中国的首映。攻壳机动队这个电影是根据在20多年前1989年日本的一部漫画改编的。那这个漫画之前在日本呢也发行过很多改编作品包括很多剧场版的动画以及动画连续剧，动画连 嗯 续剧应该叫什么？ 哼，就动画 TV 片儿 program 啊， 对，就动画片嘛， 嗯。 反正很多部啊，体量也挺大的。这次的这个电影呢是这个《攻壳机动队》这个题材第一次改编成真人电影。它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放出消息了，大概0几年的时候就放出消息了，然后一直到今年，那经过10多年的酝酿，终于出了这一部电影。首先我是给好评的。 嗯 我作为一个之前原著的粉丝，我是给好评了。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给差评，你就说不行。 哼，对，那个，因为它是在国外先上映的，有时间差，就并不是全球同时上映，所以那个一出来就是，网上影评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而且因为我们是知道这个电影大概是怎么回事嘛，因为之前原作什么你都很熟， 但不意外的是，它不是按原著故事来的。我之前以为 就是 它 说 是， 他那个概念啊，什么之类 它 这 是， 些，对吧？ 对，世界观是一样的。 对，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影评，然后影评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丧失了原，就是大家基本上指的原作其实不是那个最初的那个 original 那个漫画，大家心目中的原作都是那个95年那个动画片儿， 对，那个是这个一系列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 对，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部。 对，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昨天去看到的这个改编，就丧失了那个什么黑暗的精神内核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它跟那个动画，那个95年那个电影比，它是确实少了一些东西，但是它又多了一些东西。 嗯哼。 我们往下聊的，先要做一个那个剧透预警啊。如果往下聊的话，就会要涉及到严重的剧透了。如果各位听众比较在意这个，而且又没有看电影的话，最好赶紧去把这个电影补了，然后再继续听。我来了，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好就它它的，我觉得它唯一的好点就是在它故事改编上。 嗯 它其他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之后要吐槽的，但 哼，OK， 是，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好的部分，就我们可以把一个电影，说有它有剧情、人设，什么那个美术设计、剪辑、音乐什么之类，就是这种各个方面吧，下来你觉得就是 OK 的是剧情 对，剧情， ，OK。 然后人物有好有差， 嗯哼。 总之剧情是一个比较好的。那，我觉得要聊这个剧情，又绕不开原著的剧情了， 是 因为 的， 总是会有对比。 所以你得先跟大家说一下《攻壳机动队》是个怎样，它的一个世界设定。 他这个《攻壳机动队》这个原著的故事，包括他的那个漫画以及动画，电影版动画以及电视版动画，它我感觉都是一个卖世界观的科幻作品。什么叫卖世界观的科幻作品呢？此时我要黑一下《三体》了。 嗯哼。 就是《三体》是一个很典型的卖世界观的科幻作品啊，因为它除了世界观以外，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它的文笔和人设都非常烂。但是《攻壳机动队》相比于《三体》呢，它好在它有丰富的世界观之余呢，它在其他方面也不差，只是它的世界观太闪耀，以至于就是相比之下，其他的就显得很平庸。 嗯 但是，怎么说呢？你看一部这种动画作品，除了它的世界观，就是这设定方面，除了世界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它那些机械跟人物的造型呢。 哼，嗯哼。 这个也是世界观的一个具体化的反应。这个其实也是很棒的。基本上在， 攻壳机动队这一系列作品它的那个设定或者说世界观是它就最大的亮点所在。 嗯哼，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 它是就是说在一个近未来，大概是2020几年到2030几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嗯、 是地球上打过了四次世界大战了，就在已经打过的一次二次之后又打了第三次是核大战，然后第四次是非核大战。 嗯哼， 那么四次大战之后呢，然后日本是在第四次大战中就是胜利了、 okay. 然后但是在这个日本的废墟之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日本。 嗯哼， 新的日本呢是在那个世界观中是比如说首都是福冈县、 okay. 那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县了，就福冈市，然后大家总之就是这样的。但是日本是一个战后的战胜国，然后接纳了很多战争难民。 嗯哼， 然后在他的那个叫新邦市吧，新邦市是什么？在那个在日本某一个那种港口大城市，就类似于东京的。 不是念新兵啊，反正就 新兵啊，新兵嘛，对。 嗯。 如果你按 沙加邦， 如果你按日本念法就是新兵，又是横滨嘛，对吧、 嗯？ 如果你按中国念法就是邦嘛。 嗯。 然后在这个城市的有一个难民建立的人工岛。 OK。 对，然后各国的主要是东亚地区的战争难民就生活在那个岛上。他这个设定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知道他那个设定里面第四次世界大战是中日同盟打美苏欧联盟。 呵呵。 啊。就是那你想那89年那个年代他是就是中日关系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嗯。 因为那时候苏联还没有垮。 嗯。 所以中日的共同敌人是苏联。 OK。 嗯。展开说太深了，我们就回到这个剧情改编上。 OK， 所以你刚说的这些其实都并不是我们如果只去看95年的那部那个动画电影作品是看得看的，它其实是在后续的作品中慢慢一点点展开。 这些 有点像漫威世界那样，就是通过一个作品就丢出一点背景、再其他一个作品再丢一点背景。 它其实设定交代最全的是原著的漫画。 OK， 但是后来的动画改编的作品里面设定观有一些小小的修改，也有一些延伸、 嗯 okay. 基本上是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之下。 OK， 我们聊回那个故事改编。我刚刚说它就是在这个保存这个世界观的上面做的比较好的。 嗯哼， 但是它我说的保存好，它并不是它把这些所有都交代清楚了，而是它我世界观还没说完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背景之下，然后人类有了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些在一个转变的这样一个 turning point 上，就一个转变点上，转捩点上，对，在一个转捩点上。然后这些技术包括呢，就是一个是标题中的就是一体化，全身一体化。那我们这个故事主角草治素子，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全身一体化的人，全身第一个成功全身一体化的人。然后他这个全身一体化在原著故事和电影中不一样的，因为在电影中草治素子是人脑还是有机的人脑、 okay. 然后他只是除了脑之外的其他的器官都损毁了，所以就把他的脑移植到一个机械的人体之中。但是原著故事中他的脑是电子脑。 嗯哼， 也就是我们说的我要说的第二项改变人的社会科技，就是所谓电子脑。就是在原著故事中很多没有接受一体化的人，他们脑其实已经改成电子脑了。电子脑好处就相当于是你装在你的颅腔内的一个有网络通信功能的电子计算机。 嗯哼， 所以你可以有了这个电子脑之后，你可以对身体做各种各样的 hack，因为你就有了接口了嘛。然后而且你可以建立那种脑际通讯。 嗯 啊，就不需要打电话什么， 就有点像心电感应 啊。对对对， 就是最终得到的效果看起来像在心电感应。 对对，你就脑中跟人说话、 嗯、 对方就可以接受到。 OK，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一体化跟那个电子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在那个原著设定的世界里面，人工智能是达到了一个即将产生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点上了。 嗯哼， 原著中公安九课就是草治素子所在的那个机构，他们有一种作战武器叫 Tachikoma。 嗯哼， 就是那种智能战作战车，那种作战车是在那故事设定之中是有弱跟人工智能的，就是它可以跟人工可以跟人对话，可以完成人的指令。 Hey Siri 啊，就类似这种，比 Siri 就是高级版的 Siri， 但是、 嗯， 在那个故事中有一个章节，就是说 Tachikoma 开始意识到，出现这个问题，就问自己自己是什么。 Okay. 就开始有自我意识了、 嗯、 这个就是一个强人工智能出现的一个标志了、 嗯、 然后那个原著多部作品里中有一部就是讨论它的终极话题，就是讨论这个人工智能自我意识的、 嗯、 所谓 ghost in the shell 嘛，这也是 the ghost 就是其中一种 ghost，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电影里面肯定就没有交代那么完全了，就是以上这三种对人类社会产生转变的科技、 嗯， 但是电影比较着重描写的就是草字素子的全身一体化嘛，这个是贯穿电影版的始终的一个设定。它电影版其实讨论的话题类似于那个 Tachikoma 开始产生自我意识的那个话题，就是草字素子作为一个全身一体化人，他在探讨什么 是我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个人， 对他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的，然后人类和机器的边际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这个边际、 嗯、这一点也是和那个原作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作为一个电影，尤其是一个商业化的好莱坞电影，它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女主角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影版的这个女主角的地位要比在原作中要高一些，它其实是一个个人探寻的一个故事。 对，因为像这种美共中央宣传部的一贯做法就是要个人英雄主义嘛。 嗯，对， 所以它作为一个好莱坞电影，它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还是在就是个人就这种个人英雄自我救赎道路的这种一种描写，对吧、 嗯、 他通过去找他自己的身世来获得这种一种自我身份的救赎嘛。 嗯 嗯，原著中的那个公安九课是他们一个组织， 嗯 啊，然后草字素子只是他们组织的一个就是一把手， 嗯 啊，他有一个小头头，啊，这个故事，当然这个电影的故事就完全是关于草字素子一个人的故事了，对，差了好远啊， 就是剧情 啊，对，剧情就我说他改编的非常成功，就是他在这个没有扭曲这个世界观的前提之下。给大家呈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有头有尾能够自圆其说的故事、 嗯、 就是这个草字素子他在寻找自己身世的， 从哪来到哪去的， 去到这些身世过程中完成了对何为人何为机器的这么一个认知、 嗯、 OK， 讲完这个故事设定的成功了，那我开始照例就是要开始喷了，我一般说一个东西肯定是要喷它的、 这样吗、 喷它的点也挺多啊， 好多、 非常多非常多。首先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最大的喷点，就是它在对那个环境的描写，对环境的刻画以及描绘， 嗯，就 非常 我就直接把这个理解成整个电影的那个就是艺术设计上了， 嗯，就 是视觉设计上、就是、 视觉设计还就是你不能我在我脑中点没有那么宽，就是比如他塑造了他那个新兵室， 嗯。嗯， 以及新兵市的人工岛，就整个他故事发生的各个环境的背景、 啊、 这个地方他随时塑造的非常糟糕的， 嗯， 怎么说呢，他电影一开始还是犯了美共中央宣传部那种毛病、 嗯、 就是一个西方人看日本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他并不是，我觉得还真不是一个日本社会，他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很多那些科幻片里面都有这种什么 Total Recall 之类，这种他都是一个亚洲的， 嗯， 亚洲的，然后天气也有点热的，潮湿拥挤破败、 嗯、 然后有很多什么有什么妓女在街上，然后霓虹灯、 嗯、 就它是一个 国际化，是不是， 对，是一个很杂糅的、嗯、就是日本香港和东南亚的印象的一个结合， 你知道吗，这种其实就我觉得这种设定是两元的，一个是日本一个香港， 嗯， 香港就代表了那种拥挤混杂国际化多元的那种、 嗯、日本是代表高科技， 日本就是像电影刚开场介绍那种场景一样，就是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电子化、 嗯、 有点像那种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环境之中、 嗯、 你可以看到那种大楼上公路上到处都是那种 3D 全息投影的广告、 嗯、 然后每个人生活中眼前全都是那种 花里胡哨的， 那个里面好多好多植入， 对对，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西方人眼中日本社会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故事，嗯， 毕竟是日本， 对，他没有明说就是在日本、 嗯、 甚至他在电影里交代的说草字素子说我来到这个国家之后怎么怎么样、 嗯、 他都没有指出 是日本，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对吧？ 嗯、 心照不宣，观众也好，创作者也好，都知道这是日本， 嗯， 他们描绘这个环境的那一套，就还是西方人眼里的日本， 嗯， 非常的刻板印象，我个人所不能接受。 对，他就是除了这个整个日本之外，我刚说的那个就是更宽泛的感觉，就是首先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电影看完我问你，你是不是有几个地方觉得特效假， 嗯， 就是嘿，我但是我到现在我不太能确定，因为我们看的是那个 3DMX、 嗯、 然后我不太能确定它是一种艺术追求还是就是假，就是有几个部分大家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一个是他在那个水下潜水的时候那个场景，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特效用的太过，一些打斗的场面，一些水啊，一些爆炸的感觉，或者什么鬼，那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说的整体设定的一个就是 stereotypical 之外，还有一些场景上的，比如说那个坏人的办公室啊，哦、里面又有盆景，要下雨，还有莲花，这搞什么鬼？就是 堆砌元素嘛。 对对对对 对， 就是有什么都要弄上去。 你知道好莱坞就凡是涉及到这种中国、日本这种题材的时候，都要把这个、 就是这样 嘛，就把这题材堆上去。 背后写汉字，然后就是啊，它这个里面的汉字就是中文和日文，就是繁体中文和日文的一个混杂体。 好，这个说到这个就有展开一个很深的点。 嗯， 它这个设定，因为原著中设定的新兵是。他是一个以日本人基于日本社会的一个外国难民混杂的一个社会， 嗯， 那里的外国难民所用的语言主要是中文 ，OK， 是主要是简体中文， okay. 当然也包括东南亚及台湾的一些难民，所以他们会有繁体中文混杂其中， 嗯，啊，对，也是有简体中文的，嗯， 对，如果你看原著的话，你看原著去注意到那个新兵社那个难民岛的话，它里面。大概所有的街上的招牌以及背景出现的文字90%以上是简体中文、 okay. 有百分之少数的是10%以下的是繁体中文 okay. OK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然后呢他在这个电影之中他要表现的他要表现的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明显的政治背景了，他没有表现出这是一个战后亚洲难民的一个聚集地，对吧，这个点 非常弱，只有就是电影里面就是主角本人的设定说你是个难民，然后你坐船来的时候挂掉了、 嗯、 所以我们救了你，就是把你的那个脑子拿出来然后给你弄了个新的身体救了你，这样 对， 嗯 OK 就只小小一个地方提到，就是跟全就是全剧的一个很恢宏的政治背景是没有挂钩上的、 嗯、 当然这不是他缺了这一点设定，他不当然不是喷他，就是他不是他的黑点、啊、 嗯，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和原作就想说的事情根本不一样， 对，他有取舍是正常的、 嗯、 然后但是呢他在电影之中他可能是为了讨好一些原著粉丝，或者是创作者自己有忠于原著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情节，他在电影中插了很多完全照搬原著的场景， 是的是的， 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是那个草津素子去追杀那个开垃圾车的那个脑袋被 hack 掉的那个垃圾车工人， 嗯， 那一段场景，在原著中是草津素子也是追杀一个脑袋被 hack 掉，但不是垃圾车工人。原著中垃圾车工人和这个枪手是两个人， 对，嗯， 但是他把那个原著中追枪手的这个场景完全安到了追垃圾车驾驶员的这个电影中这个场景上。但是呢，我想喷的地方是呢，他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忠于原著的，是在一个类似于香港九龙城寨的一个地方、 嗯、 非常拥挤一个高密度又脏又破的贫民窟里面，地上 满地是水，然后背景就是非常现代化非常亮丽的新兵室。但是你这跟你在电影开始刻画的那个社会的形象完全是格格不入，你没有任何 introduction 你就直接给我来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上打斗， 嗯， 非常突兀，因为原著中表现这样的场景是想表现就是在日本这个社会之中的就是两个社会的割裂感， 嗯， 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现代新兵市以及这些难民无家可归这种混杂社会这种割裂感，然后草津素子是在这个两个社会之间穿插游弋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但是在电影之中我觉得他完全是为了展现原著中那个精彩那个打斗桥段而照搬那个场景。 Okay. 这个混乱的破败的这个混乱破败的这个社区，他之前没有给任何交代， 嗯， 直接就对这个电影已经快到后期了，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 场景， 嗯， 顶多算是那个巴特喂狗那一节，他们进入了一个比较小巷子里面， 嗯， 但那个是他们从新兵室大楼下拐了一个弯就到小巷子里了， 嗯， 不是到了一个破败的人工岛上。 OK， OK， 嗯，这点非常突兀啊，就是我看了就立马出戏了。你就我觉得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就也不是非常就是可以独立于原著产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但是你有一些想要向原著所谓致敬的片段的话，反而会降低你的就是作为独立的观众，就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给你这个电影的观给那些观众带来的、 嗯、这一点我倒还没有感受到。哎，我觉得那个场景还挺 自然的吗？ 挺自然的，但是我就觉得也是特效有点过分， 因为你看过原著， 有可能啊，就那种打斗场面给特写慢镜头，我觉得是一个我不太喜欢，就是啊人甩起来，然后水滴四溅，然后慢慢的过去。 就那一段他我看他是应该是逐帧的致敬原著啊， 对，然后 每一个动作都是没有每一个动作都是 的，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电影的开头，最开头它的一个诞生过程 啊，对， 还有我刚说那个水底的那个在那个潜水的那个 啊，对，水底这个我也想说一下、 嗯、 水底这跟它跟原著的也是不一样，水底那个原著场景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嗯， 水底这个是草津素子在接了这个无头绪的案子之后，他就是找到一个线索又被断了，找到一个线索又被断了，他非常的困顿， 嗯， 他就是跑到这个海上去潜水来放松自己。 嗯、 他选的那个海是在新兵室的外海，一个非常清澈深邃的一个非常广的海面上、 嗯、 然后那个海非常深，他从海底一团漆黑的过程中然后往上升、 嗯、 升到水面上可以看到那个水面上的夕阳黄昏这种红色，一个海面的这个深蓝色对应、 嗯、 然后他的脸在那个水底倒映到那个水和天的那个交界面上， 嗯， 这么一个很 就很经典的画面， 对，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对，但是电影里他塑造的是草津素子在发现他身世问题之后，从公安九科叛逃，逃到一个里面长满了海带以及水母游来游去的这一个非常脏的那个城市排污水域的这种感觉的地方， 嗯 啊，然后嗯。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处理好，我感觉他是想向那个镜头致敬、 嗯、 但是这个镜头放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作用。 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镜头给我感觉特效怎么这么假。 嗯，对，他首先他特效是很假。嗯， 然后那个他开头的时候就是他的制造过程嘛，这个是也是我没想通的一点，就是、 嗯 感觉是先有一个那个金属的骨骼，然后 3D 打印，然后最后给你泡在一个白色的液体中间慢慢升起啊、 嗯、 就是也是几乎和动画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就是在致敬了、啊、可能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有不熟悉这个怎么说空壳机动队这个 IP 的、 嗯、 你可以这么说吧的听众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影响力非常深远的作品，就是、 嗯 他太早了，我昨天还在想这件事情，就是89年其实是一个前网络时代的东西，它可以就是有这么一整套的一个设定。那其实后来的很多科幻作品都是从他身上汲取灵感的，结果反而因为这个电影在2017年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觉得眼熟，哎，这不是跟那个一样，哎，这不是跟那个一样，就是开头那个场景像西部世界，然后打斗你有一种那个黑客帝国即视感，但事实上黑客帝国 是刚好反的。 对、 啊、对，还有《黑客帝国》是其实是从《共和机动队》中找到灵感的。 对、啊，嗯， 嗯，怎么说？就我觉得你还有什么要喷的吗？ 这个不算，这怎么说呢？这个喷点就是属于他没有办法，这时机就是这样。你今天这么出来，你知道的人就知道，不知道。 那、啊、当然了，这个点，我觉得是如果你在这个方面纠结的话，是你自己见识太短浅。 对，就那他就还是我刚说的那个艺术上的问题。我很喜欢他的一些就你觉得那种就是大楼中间的那个全息投影那些影像，他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就是以实际角度出发的一个科幻想象，它是一个艺术。 对啊，它就是一个艺术，它就是要塑造这种很浮华的这种社会这种面貌。 嗯、对，所以但是这种艺术呢，是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就是网络时代兴起之后的一种新艺术家常做的一些手法。并不是原作中的那个赛博朋克的那个感觉，是。 嗯 我觉得就是感觉上有偏差，但这个不重要。然后 不，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他艺术设定不统一的嘛，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他艺术设定跟他的故事背景不统一。 OK， 他在他想说的是一个赛博朋克的故事， 嗯， 就是一个偏黑暗向的故事， 嗯， 但是他在设定上去做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这样的设定。 OK， 就所有人都是娱乐化，都是那种。浸泡在那种电子药剂之中的这样一种社会、 嗯、 但那个里面不是的，那个里面是那个不说那个里面，就是原著动画里面它表现的是就同样的，不管是电影还是原著，它是同样一个背景，就世界观设定啊，但是它原著里也通过这种难民贫民窟来表现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割裂， 嗯， 以及这种人在机器与人性之间的挣扎。 OK， 我觉得那个环境是对它的背景主旨表现的比较好的。 嗯， 像这种，这种就是美丽新世界这种设定，我觉得还是基于美国人单纯对日本的这种日本现代社会的一种 ，OK， 对一种标签化的一种想象。 然后我还想说一下这个选角的事情，Scarlett Johansson 美肯定是美的啦。就而且那个特写镜头，我当时在想，我靠，这用的什么粉底？这妆也画的太完美了。就，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海报的时候，一开始看到海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妞也太胖了。 是的，没错。 但是你这话呢，就是可能也就是，首先她本人身材是非常好的，而且腿也是够长的，但是并不是，就可能因为你确实是原作粉，所以你会更希望看到一个。 不是，我觉得我、 嗯、 我批评她身材不够好，不是因为我从原著出发， 嗯， 是因为怎么说呢，她是一个全身改造的人， 嗯， 她可以把她身体改造成最美的女性人体。 嗯， 原著中有一段讨论，就是巴特问草子素子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女性人体？ 嗯， 他说在这个社会上，女性人体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优势。 嗯， 啊、就是代表着你，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话，你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的便利。 嗯， 啊，就可以就 seduce 男人之 后。嗯， 但是呢，而且呢，电影中也有一段，对吧？ 嗯， 那个他是进那个黑帮俱乐部的时候、 嗯， 他也是用自己的美貌进了那个老板的房间。 嗯， 所以。嗯，我想说在这个背景下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身材就是对吧做得更好一点， 就假一点了， 对，就更假一点，就更完美一点。 嗯， 但是那个里面看到是草子素子是一个就是标准 的 公安干警的身材 的你不要这样，他身材很好好吗？我有几个场景都看傻了。 对，他身材是很好，但是他的好是那种公安干警的、 嗯、 就是很壮很能打。 OK， 该有肌肉的地方也很有肌肉的那种感觉， 嗯、对，他背上真的是有肌肉， 对，就孔武有力的那种， 嗯， 女战士形象的， 嗯， 但原作不是这样，原作他性格上是女战士形象， 嗯， 但身材上是一个完美标准的，就是、 嗯、 女性化的一个人体， 嗯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不说他，也不是我也不觉得电影这么做完全是错的吧，只是，有欠考量 ，OK， 就是。那还有一个就是发型我接受不了的事情。我有半部电影都在纠结发型 这个 事情。 这个是他特色，这个是 我知道他就是这里有两绺这个特色、 嗯、 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那个漫画人物就是发量会非常的充足嘛、 嗯、对， 就你会有那种就像柯南那种就迎风招展， 他两边的鬓角发量太少了， 对，就稀稀拉拉两绺急死我了。 OK、 嗯、 这个是我对这个人的就是造型上的问题，但是他选了一个白人演员来演这样一个本来是应该是个日本人的角色， 嗯， 而且呢就是又给在原作上又加了一层，就是原作里面他本人就是就是出了事故，然后确实是把他的那个意识给救了下来，就这样啊， 嗯， 但是电影里面是等于说是强迫和欺骗的感觉，就是抓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 嗯、 打引号、 嗯、 就是把这么一个姑娘硬生生的就是把她脑子挖出来，然后给她弄，然后给她一段假的记忆， 嗯， 就造成了她在整部电影中就是 他就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然后就想要去发掘自己原来到底是什么，最后要么被他找到的、 嗯、 所以他其实是在原作的那个 Motoko 的那个原型上又盖了一层这个白人的外衣。 怎么说，他这个电影里设定白人是合理的，因为电影里的造这个异体人的是那个汉卡公司，他是一个白人的企业， 嗯， 他的老板包括科学家全是白人， 嗯， 所以他们造一个白人人体是完全正常的。 嗯， 原著里的设定是日本的波塞冬公司造的， 嗯， 然后他造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把它造成一个标准的这种人体，他是草鼠组织是很小的时候发生意外，所以导致他那个除脑以外都死亡。 嗯， 他们最先改造的时候把它改造成一个日本小女孩， 嗯， 就是还原了他之前就是出意外之前的人体， 慢慢的随着他长大， 所以他就长大跟他换不换新的异体， 嗯， 一直换到最终的这个形态，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草鼠组织。对， 嗯哼， 所以那个里面也是说得通的，他是就是最初的动力是还原他本身的人体，他本来是一个日本人。 嗯、那这个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加上了这一层白人的身份，以及要寻找自身这个 identity 的这个故事情节线之后，最后还搞笑的是真的被他找到了。 嗯， 找到一个亲妈，然后回到自己家里怎么怎么样，然后又在墓地一看啊、 嗯 哦，我就觉得啊。哦在以及加上他最后那个 happy ending， 就觉得， 嗯，就是一个美式的故事嘛， 嗯， 美式的一个个人秀故事，就是要在诸多方面提升他的英雄主义， 嗯 啊、嗯，总之，嗯，怎么说，我不太喜欢电影这个设定，因为它， 嗯， 太好莱坞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 有很多个点是不符合草鼠组织这个人设的。首先，草鼠组织是完全拥抱一体化的，他不会排斥说我。 嗯， 到底是个什么？ 嗯， 他是一个作为，公安九课最有力的一个 精神领袖， 一个领袖这个位置，他脑子里想的只有执行，组织给他的任务， 嗯， 并不会审视说你又滥杀了无辜什么这样的， 嗯， 这种像那个草子素子在跟九世英雄对话的时候说你。Because they're innocent 这种话说出来、 嗯、 一秒出戏、 嗯 啊、就太好莱坞了。 嗯， 那个人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为政府的公安九科出力的。如果你是反政府的分子，那我你就只能被我杀死，就是这样、 嗯、 他不会质问你是不是杀了无辜的人。 嗯， 甚至在那个里面，在原著里面，草鼠组织执法的时候也是会杀人的、 嗯、 他不管你是不是无辜，你阻碍了我就杀。 OK， 嗯，他是一个非常冷面的这么一个女战士形象、 嗯、 这个里面就你知道，就反正是好莱坞故事嘛，就是要蒙上这种人性的光辉、 嗯、OK， 然后还有北野武，之前是我完全没有 好、哦、北野武是全剧我最要吐槽的一个角色 他那个发型啊，羞耻。 不是原著里的荒卷大辅他那个发型比现在北野武还要羞耻、嗯、 对对我知道，对、就是那样。 嗯，就是一个那个上宽下窄的一个那么一个发型，然后头到顶上、 嗯。他这个里面其实形象还原都还蛮好。 不，我觉得不行 啊，这样吗？ 嗯，原著的荒卷大辅他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就是一个政府的前特工。 嗯， 他是一个非常就矮小精瘦、 啊。被北野武演成了那黑社会老大。 北野武演成了一个非常胖胖敦敦实实的这么一个老大爷的形象。 嗯， 我有点不能接受。 我看到北野武脑中一直在播放大逃杀，所以没有办法。 对，就是那个形，就是原著中那个精瘦小老头的形象是比较符合公安九科科长这么一个角色的。 嗯、 他在里面确实是，在政治是公安九科政治上的一个保护伞。他为公安九科在、 嗯、 在做各种行动犯下了各种政治错误的时候，他出面来给这群人来平视、 嗯，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嗯。 但是 就整个九克在这个电影中间，我就是我们看完之后也在说，我就觉得我对整个这个部门的 设定非常散， 对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定位到底他在故事中间是个什么，他感觉就只是主角的一个战友，一个背景，而并不是一个有自己的有自己的存在目的，有自己的 motivation 的一群角色、 嗯、 所以就 对啊，就是因为这、就是因为电影刻画主角太强了。 嗯， 几个配角都太戏份太弱了、 嗯、 所以就是这样。嗯，北武这个问题就在于他的样子不是一个那种精明能干的样子， 嗯， 就是一个黑帮老大，你不爽我就爆你头这种感觉的人。 嗯，好的。 嗯， 北武粉丝好多。 但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票房号召， 对吧？他是个票房号召，但是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嗯， 应他们应该找个更加干练的 瘦老头， 对， 嗯， 来演这个角色。嗯，怎么说呢？他因为要保留日本元素，还是找了那个人。 嗯， 对，而且特色是北舞全程说日语。 对，是的，就互相日语和英语就完全互相听懂，没问题的。对， 对，这个倒是没问题，因为他们设定，他们都是一体人啊。 嗯， 这个懂语言是非常基本的功课。 嗯， 嗯，还有一个比较吐槽的点是，嗯，那个头骨萨， 嗯， 巨丑。 他因为好莱坞就是那个华裔不是亚裔的演员就那么几个， 那个找的是一个华裔的， 嗯 嗯， 就那么几个演员，你知道， 嗯， 那个好莱坞的片子看多，你来来回回就那几张脸， 嗯，这个地方你就应该找个日本人来演啊， 就 对吧， 帅帅的， 对啊，他原著中是帅哥啊，他们那个团队里的颜值担当啊， 嗯， 对吧，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男人的形象，这个里面是一个邋邋遢遢的男人，那个穿衬衫领带那个衬衫扣子扣不上，坚持我看了我都崩溃了。 你恨不得让他去找什么杨洋，什么中国小鲜肉演演也能好点。 对，你就找个就是整体形象干净点的人都应该。 OK。 那原著里的托库萨是一个，他是团队里唯一没有接受过一体化改造的人。 嗯。 他是一个纯正人类。 嗯。 他还是一个就好男人形象，他有妻子有孩子， 嗯， 一直非常顾家。 嗯。 就非常有义气有担当的那种人， 嗯， 整个形象都非常干净， 嗯， 幸好男人形象，但是这个里面那个人实在太脏了， 看着总是一脸油， 对啊，一脸油，一头的油，然后衬衣扣子不扣好，领带也不系好， 嗯， 那总是这样。还有就是巴特， 嗯， 巴特我觉得还行， 嗯 嗯，还原度挺高，而且 他应该是还原度最高的一个角色， 对， 嗯， 还原度最高，但是他一开始出来那个眼睛是真眼睛，我就接受不了。没有想到他把眼睛梗埋在了后面。 嗯， 对，因为巴特他的主要那个形象的那个点就是一双改造过的眼睛。 嗯， 非常酷。 他那个眼睛就后来黑衣人，就是黑衣人二还是三，就是那个反派的眼睛，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就是两个 像单筒眼镜那样的。 Okay, 我不是没看过黑衣人，但是巴特在原著中是一个外国。士兵，外国士兵，他在打仗的时候眼睛受伤了， 嗯， 然后改造成了那个义眼，然后战后加入了日本公安九科， 嗯， 这个里面他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炸伤了， 嗯， 然后临时改造的， 嗯， 而且改造的那个眼睛有点小 啊，是的，是的， 原著里小一号， 对， 原著里他是就人的眼是有眼窝的嘛，那个眼眶，他那个你看那个人体解剖骷髅的那个眼睛是两个圆圆的洞嘛，那个里面原著里面他的那个义眼是充满了这个 眼 充满整个眼窝的，就圆柱里伸出一个圆柱体来，这个里面是小小的，就是眼珠的那个范围伸出 一个，对， 有一点反差萌的感觉， 嗯 嗯，但是巴特这个演员我觉得演的整体挺好的，他就是一个暗恋草字速度，但是又不敢开口又不敢面对自己真实情感的这么一个猛男形象， 嗯，好的， 基本上还是到位的， 嗯， 这个人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讲完了人设，我想讲的这个就是还是回到这个整个的故事， 主题啊，如何人机如何全身一体， 这个整个这个大的故事背景上 OK， 我之前刚刚说了，就是电影在改编上有取有舍嘛，舍掉是什么我想说一说，就是， 嗯， 原著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是它漫画原著是在89年诞生， 嗯， 89年是日本最强盛的年代，它就是敢于挑战美国这样一个存在， 嗯， 所以它在那故事背景设定的是日本联合中国打败了美欧苏，然后日本开始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是原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设定，攻壳机动队这个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在于它不只探讨了技术向上的科幻，它不只探讨了就是像这种一体化电子脑以及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改变，它还探讨了就是政治上的就是社会生态， 嗯， 它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怎么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OK， 对，这个其实是在日本社会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就一直受美国控制，一到现在都是 受美国控制的、这么一个非正常国家，不能有自己的军队， 嗯、 没有自己的、跟国力相对应的外交、实力、 嗯， 对吧？那个故事里面就是日本通过了、在两次大战之后获得了一个正常国家地位。那个里面原著中讲的跟美国签订他协议之后，并没日本，而且日本并没有就一边倒又看上中国，他是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就他在讨论日本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如何成为一个所谓自由的国家。 Okay. 不受别人控制的国家，这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嗯， 也是应该也是在那样的当时八九年日本那样社会环境之下，日本人非常乐于去探讨一个话题。 嗯， 所以他会在日本那么火。 嗯， 对，当然 但他也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 nationalism 的一个， 他完全不是民族主义。 嗯， 他一点都不民族主义，他里面探讨的是一个它里面描绘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就是你所有的民族在那个在这个新日本国里面都可以非常融洽的存在，包括你战后敌国的军前那个特战队员巴特这种可以加入战后日本国的这种特务机构，对吧？ 嗯， 然后包括 确实是整个时代自信的一种反应。 对对，然后中国难民也可以在日本生活下去。 嗯， 而且在原著中很多次谈到了日本跟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嗯， 啊、就是我记得第二季的动画，就是 TV 动画第二季的第一集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被恐怖分子袭击了。 嗯， 然后日本怎么在外交层面上去摆平这个事情？当然这一集动画 在国内看不到。 最开始在中国是有的，是有的。然后在后面，而且我是在优酷还是哪看的，在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可能那个审查员发现了这个故事，那一集就第二季那一集，第一季被删掉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审查到后面还有，后面讲那个在这个东亚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中国跟独立的台湾建立更就是邦交正常化的这种故事、日本在这种发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一个事情。这个估计也是 还没有被发现是吗？ 这个一就不攻壳机动队动画 TV 动画全部被删了。所以他的讨论的背景的话题绝对不仅仅止于就是技术层面的思考，有很多政治思考在里面。我觉得就非常难能可贵。你想在90年代的那个环境下，你可以用动画这样一种形式来探讨政治话题，就表现了当时我感觉可以体现出当时日本的那个文化的先进程度。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想，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动画永远都还是只是小孩子们的一个消费工具。我们所看到的多数的中国动画、美国动画都是针对青少年的。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深层话题的动画，我从来没看到过。好，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就是这种 community 这种环境。 怎么说它？美国的话，你比如说，好吧，变形金刚这种，它会有一些看上去大人的元素，什么打仗啊，什么之类这种，但是肯定不如这个。 和平啊，都还是青少年向。 对，但肯定不如这个探讨的深。 对啊， 我 的感觉，美国动画漫画就是超级英雄，除了超级英雄还是超级英雄，要不就是米老鼠、唐老鸭这种，对吧？什么高飞啊这些。 辛普森可能比较深刻，辛普森和南方公园比较深刻。 辛普森就是他可能探讨的话题比较成熟，但是并不是很深刻的话题。 他是一个包裹在那个就是 motion picture 怎么说，包裹在动画外衣之下的一个 讽刺剧。 对 讽刺社会现实的剧。 对 对， anyway 反正他这个攻壳机动队这部动画之所以在这个这什么科幻史上这么有名，就在于他的那个话题讨论非常深远。 OK， 全身体化是他原作里面的词儿是吗？ 对对。 我一听 Unibody 想说哈苹果家 就是它原作时是完全一体化，对，就是完全一体化，就是指你的脑子也是电子脑， 嗯， 原作中 啊 ，OK， 原作设定的那个曹素就是说， 不是，是我脑中那个一体两个字一直想的是错的， 哦，就是 我想的是 unibody， 一只的那个一， 嗯，对，嗯， 不是那个一二三四那个一 ，OK， 就全身一体化， 嗯， 就是 我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跟你唠了半天。 因为原著中设定是曹素他是唯一属于他自己的就是他的所谓的 ghost 他的精神， 嗯， 然后他的 shell 可以随意的换， 嗯， 原著中他换了 n 次 shell， 嗯， 换了 n 次遗体， 嗯， 每一次出任务死掉了就给他换一个新的遗体， 嗯， 他在那个船上跟巴特说的也是巴特问他想不想离开，他说我们离开就没有活路，因为只有日本政府才能支持我们这种不停的更换议题维护我们的议题， 嗯， 对，哎呀，反正动画中我觉得失败的是动画不电影中保留他那个大脑，如果他能够换成电子脑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更深的去思考什么是人的这个问题， 嗯， 因为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人的成分了， 嗯， 对吧， 是的， 他只留了一个所谓的 ghost， 嗯， 那个 ghost 都是由他原来的脑中的思维经过数字化之后的 ghost， 嗯， 不然你不可能传到电子脑里面， 嗯哼， 那么所以什么是人， 嗯， 这个话题对于原著中的草素是一个更应该就更难思考的问题， 嗯 啊，因为对电影中至少还有个脑嘛，那我的脑存在就是我还就是那个意识还是依附于那个脑的具体的物理存在上的， 嗯， 所以我还可以有一个依托点说这个脑就是我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基础最基础的核心的部件， 嗯， 但是那个里面就是真正的是 ghost in the shell， 嗯， 就没有实体存在属于人类的东西了，只有一个 ghost， 嗯， 然后呢进而就想问草字素子这种由人体就由真正人类的智能转录过来的 ghost 跟Tachikoma 这种人工智能自我进化出来的 Ghost 又有什么区别？ 嗯， 对吧？这个界限又更模糊了一层。有一个这种根本没有人类起源的东西，它可以跟你具有同等水平的智能之后， 嗯，对。 那你还能 电影里面他就会有在看到那些机器人，就是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旁边他同事就跟他讲：“你跟他们不一样， 嗯， 你不要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 嗯， 你想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草字素子，你肯定会觉得自己大脑是你唯一的寄托，我还有大脑我就是人， 嗯， 对吧， 嗯， 机器人跟我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大脑， 嗯， 但是如果你是动画里面的草字素子， 嗯， 你全身都跟他一样的， 嗯， 你就跟那个机械一级，你跟他全身都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他的智能比你低一点， 嗯， 如果他进化出来的你们公安九克他去购买那种智能， 嗯， 他就跟你完全一样了， 嗯 嗯，就一点区别都没有了。 所以你想要全身一体化吗？ 我想啊， 嗯 嗯，这个我之前在那个 Nick Talk 的节目里面就说我想要全身一体化， 嗯， 对吧？总之，全身一体化是是跟脑后插管一个走到一个分叉路上了， 嗯哼， 就是如果你要你选的话，你选脑后插管还是全身一体化？ 啊。所以脑后插管， 脑后插管就是你的身体还 是 你的身体， 嗯，就 是，但你的思维是 联网的 ，unload， 嗯， 就是 upload 到网络上了，就是你思体，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完全脱离开了，你不需要介入你的身体存在了。 我会希望逐渐的一体化。 不，你就是要最终点是你是 最终点，我可以接受。 你要接受脑后插管还是全身一体化？ 全身一体化。 啊，你不接受脑后插管是吧？ 不会是。不是的，就感觉怪怪，就因为你就是人开始慢慢老了之后，就是你的器官一个一个的随之衰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替换，我觉得都蛮好的呀。 嗯，你这不是非常非常基于现实的一种考量。 对，嗯， 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人生中能够见到的一种敬畏来。 对，我们恐怕不能替换大脑，但是一些比较无所谓的部件还是可以换一换的。 对，之前我想过去换 心脏搭桥，其实就是一种 cyborg， 我觉得。 是是，就不说心脏，有换那个人工心脏的，你知道吗？ 对， 有些人就是不能让他接，不能身体不能有那种磁场干扰，因为他心脏是有一个那个电动的一个 小马达， 小马达的， 嗯， 所以你干扰他，他可能就死掉。 嗯， 我觉得在我们可见的生命之中是，能够逐渐看到人体的部件被一个一个替换成机械部件， 换换膝盖啊。 对，我是非常想去换膝盖的，因为我自己膝盖有点问题。 嗯。 我就想，如果能够过个二三十年，能够看到一种人造膝盖能够完美的，替换掉人体现有膝盖的话，我是非常乐意去尝试的。 嗯， 对，反正这样，嗯，怎么说呢？我刚回到刚刚那个话题，脑后插管和全身一体化，脑后插管就是《黑客帝国》描绘的那个场景， 是的。 你所有的社会都不依赖于实体，都全在网络端。 嗯， 然后那个什么共和机动队描绘的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全身一体化，就是说你的社会仍然在实体世界之中，只是都不需要再基于你的有机大脑了，就是一个网络操控的一个实体社会，和一个有机大脑操控的一个虚拟社会，就是二者选其一。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倾向于脑后插管，因为我觉得脑后插管是人类社会可能走向的一个终点，因为当你身后的零件替换的足够多，然后你的脑子也可以实现脑脑交流的时候，你必然就会想舍弃身体了。就像现在的网游沉迷少年们，他们只要全心维护自己在网络上那个形象就可以了，在游戏里那个角色，给游戏那个角色买最好的装备，给他打造最好的声誉，对，给他就是做最好最漂亮的造型。自己实体社会，自己的实体身体如何脏如何乱如何不健康无所谓了。我觉得全身一体化可能只是一个就是中间过程，它会通向脑后插管。当然，这个所谓最终脑后插管也不需要你脑后插管了，因为你脑子就是一个电脑。OK，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五期如何全身一体化的全部内容。那么祝各位祝各位一体化开心。 好的， 好的，再见。 拜拜。